第64届世界军事五项锦标赛朝鲜代表队8月10号乘飞机回国。本届锦标赛从7月30号到8月5号在厄瓜多尔举行，由我国、意大利、德国、巴西等25个国家的200多名优秀男女选手参加。我国运动员获得了2枚金牌、1枚银牌和1枚铜牌。我国选手分别在男女500米跨栏接力赛跑项目比赛上率先世界纪录，名列第一，荣获了金牌和优胜杯。我国女子选手名列军事五项比赛团体赛总成绩第3。本届锦标赛和以前一样，为首次出战的新选手另定军事五项比赛总分名次，并颁发了奖牌。金秀莲选手排名个人总分第2，夺得了银牌。